钢骨结构，背山面海，看人海浮沉。欢迎入住都心兆镇海景第一排。 啊，你刚才说 哦，就是我们今天刚刚先前情提要一下好了。我们刚刚就是聊到我今天去基隆潜水，然后回程的时候去市区吃饭跟回程的时候非常非常的塞车，然后停车位也很难找，对，然后我们就聊到就是基隆市的市长，然后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觉得阿桃就 对阿桃就说我也对政治太了解，我说是你对政治也太不理解了吧。 就是因为基隆对我来说可能就是一个比较像是去 你话好好讲哦，你话好好讲哦， 去玩耍的地方，不是后花园，不要紧张。 你现在是在台北住久了，是不是都已经觉得自己是台北人了？ 没有，就是反正基隆对我来说就是去玩啊，去潜水的地方。然后其实我很少去市区，但是我知道你还蛮爱去仁爱市场，是不是？我看你 IG 还蛮常 po 的。 欸，可是基隆一般来说大家还是比较常去市区吧，你这种比较常去基隆其他地方的人其实比较奇怪，但我确实是蛮常去仁爱市场的，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的话应该有一半算是半个基隆人，那其实在地人而言大多数人其实都不太去庙口啦，就是多数人都还是去仁爱市场或是孝山路那边吃东西。 哦，因为我记得你 IG 很常 po 嘛，然后因为我觉得基隆市区好像就是庙口啊，就是比较观光的地方，要不然其实我就是都去潜水那边，就是怎么讲潜水啊或爬山，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啦。 好。 然后我现在看你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因为我们是用那个线上录的，然后现在看你是一张照片，我就觉得有点不太习惯。 对，我因为我今天因为阿桃刚才去基隆潜水，所以他今天回来的时间比较晚啊，因为他比较晚，所以我就先洗澡，然后我现在是穿吊嘎啊，我个人有点偶包，所以我就不想让大家看到我穿吊嘎这种伤眼的照片，所以我就把视讯关掉，所以他就看现在看我的大头贴。 欸，而且你这张大头贴是不是用很久啊？从大学？ 对，这张大头贴，我这张大头贴有一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是之后可以有机会可以来做一集，就是我们可以来聊一集，就是你觉得最棒的初次约会可以做什么？那这张照片其实就是我跟某一个人初次约会的某一张照片，因为我那时候就是刚好开始沉迷于画那个亚克力画，那现在应该这个东西蛮普遍，但其实在我那时候大二大三的时候，那时候应该算是一个蛮潮的事情啊。我就那阵子还蛮沉迷，就是如果我跟妹子出去约会，我第一次就会带他们去画画。那我其实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活动，对。但是关于初次约会这个主题，可以之后做一集主题来跟大家聊。听起来像老高。 OK， 好啦。 好，我们其实这次也是本来预计要休两个礼拜，但是其实上个礼拜本来要录的时候，阿桃就忽然说意识到说啊，这礼拜要录。所以说我们就是没有准备，那我们就先把上个礼拜本来要聊的议题给留到今天。不过其实我也觉得还不错啊，因为其实这个主题我觉得还蛮逆风的，就是相较于其他之前其实我们有做过一些主题，就是我其实都觉得有可能会逆风，比如说在谈论到女性主义女权的一些议题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我作为一个异性恋男性去聊这些话题是有可能会蛮逆风的，但我觉得今天这个主题其实不太分性别，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这个主题其实是关于宠物以及动物的，动物里面特别是宠物啦，因为我们今天要聊蛮逆风，所以我想说我们先来一个免责声明，就是竹伟我跟阿桃我们两个都非常非常喜欢动物，然后我们两个，我记得我们俩以前在大学时代，因为那阵子那个时候的流浪动物的处境跟现在的流浪动物基本上不是同一个程度的，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部影片，就是叫那个电影应该是叫第七页还是第几页， 就是宠物在第七天没人认养，它就会被什么安乐死之类的。 对，它好像还有出到第二集吧。Anyway， 反正就是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代，其实会推出这样，比如一部片子，就代表说大家遗弃动物，然后动物就是宠物没有获得领养的情况而被扑杀、被安乐死的情况，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那个时代，我相信现在大家应该在路上很少看到流浪狗吧。流浪猫 有 可能啦， 我跟你讲、就是、那是在台北，你如果到中南部其实流浪狗的数量还是非常非常多。 对，但是你想想看，因为台北在以前那个年代还是有很多流浪狗，现在基本上是看不太到流浪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大概十年以前的这个十年之间的这个环境的差别。 嗯嗯嗯，其实你那时候要聊这种逆风的主题，我还蛮惊讶的，因为我记得有关于很就是逆风的主题，其实都还蛮回避的，就像刚刚讲到一些女性主义等等的，是不是？ 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以前像在谈论女性的权益的时候，我作为一个异男，就是我会有先天上的就是主观意识，或是我立场上的一个问题。但是因为今天是聊动物跟宠物，那阿桃跟我之间，我们就没有这个性别的优劣的问题了。Oh. 所以说我等于就是拉了阿桃一起下水，就我就不担心这件事情。 你知道会不会被那种就是爱猫爱狗人士？应该是还好吧。 哎，我觉得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是我们今天要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因为我其实最近好几个月，我一直都在跟阿桃分享一些我在网络上看到的东西。那其实我觉得目前有三种脸书社团都充斥着各种程度的乱象。第一个就是租屋社团，然后另外就是我很常翻给你看那个登山社团。 欸，你之前讲那登山社团是不是有人在上面 po 奶照还是什么，就是很性感爬山之类的？ 欸，我觉得就是 po 性感奶照登山照这个东西很容易，如果单单陈述这件事情，就会有人会讲说，欸，那为什么不能够女性为什么不能在体验大自然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觉得这样会有失我对于这个现象的质疑的一个前后文了。我觉得之后我们如果有机会要聊这个时候我们再来聊。那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最多乱象的最严重其实就是宠物社团，尤其是跟我们这一集的标题有关的那个社团。 哦，你说猫？ 我没有指名道姓哦。 好，等一下再讲这之前你有养过宠物吗？因为我感觉你好像不是一个喜欢宠物的人。 我其实从小到大都很想养宠物，那当然我们家其实是排斥养宠物，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就是 你说任何吗？像是什么金鱼啊、斗鱼这种，乌龟也不行。 小时候养过蚕宝宝，蚕宝宝应该不算吧？那是科学自然的作业。对， 你知道你讲到这，我就想到我之前有养过蚕宝宝，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蚕宝宝，就以前小时候就可能不怕，还会放在手上。然后睡觉前我记得我就会把蚕宝宝，就是我还记得要隔水放，要不然会生蚂蚁。就是我把 蚕宝宝隔水放。 对，就是你不能，可能是因为我们家在乡下吧，就不是那种社区大楼。所以那时候就是大人就有说你要就是要有点像是做一个保护层吧，让蚂蚁没办法越过去那个水。你知道，你听懂我的意思吗？要不然它会生蚂蚁。然后我 就记得因为蚂蚁会攻击它，是不是？ 对，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用了什么铁盆啊，就家里面可能就是乡下的地方没什么在用的那种锅碗瓢盆之类的，就制造出了一个就是有那种池子感的，就是城堡。结果我就安心去睡觉，结果隔天早上就生蚂蚁耶！你知道那个画面对我来说非常非常的冲击，就是非常多的蚂蚁，然后在啃食那些蚕宝宝。我现在讲到都有点那种。鸡皮疙瘩起来，然后我就把蚕宝宝，就是我还记得，我就想说，那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那时候家里面也没大人，然后我就把那个蚕宝宝就是拿到门口，然后我就这样看着他们，我就开始悲从中来，我就开始大哭，我就觉得啊，我现在没有跑过保护好他们。然后后来哭了一下子之后，我就把它拿到垃圾，就那种大型的绿色的那个垃圾桶丢掉了，因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你知道吗？然后就有点像是跟他说拜拜，然后哭一哭，然后就丢掉，然后再走回家这样。 某种程度上，你也是蛮绝情的了。 哦，对，好，为什么讲这個？哦，好，讲到宠物，对，好， 对，就是我从小到应该在家里面只有养过那个蚕宝宝了。那如果养一些蟑螂，那就是意外的宠物。但是，就刚才提到说为什么会没有养，其实主要一个是家里面其实还蛮关注整洁跟过敏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们也蛮担心说，就是孩子如果跟宠物有太深的羁绊，其实到后面过世的时候大家都会很难过。那但是这并不代表我没有养过宠物，其实是有养过宠物的，但是是在大学搬出来住的时候，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很离奇的案子。我大学的时候养过一只应该是黄金鼠或是天竺鼠之类的动物，我其实不确定，因为我是捡到的。但是我肯定，但是他绝对不是老鼠， 不是那种灰色的田鼠、啊。 不是，就是它是一只应该是黄金鼠，长得像哈姆太阳那种。那是我 你在哪里捡到啊？为什么会捡到这种东西？ 那个时候我室友去那个跟我去那个 那个你是记不记得以前养德大道有一间南洋派炸鸡，现在应该还在。如果大家想要去朝圣的话，可以去那边朝圣。南洋派炸鸡排，我们去买咸酥鸡的时候，看到就是那个时候全家还是莱尔户前面有一只老鼠在抢，那不是抢老鼠，黄金鼠在抢脚。我想说，哎、欸，这个家伙怎么会在这边？这好奇怪。我们在观望了一下，结果发现都没有人，然后有点担心，我们就把它抱回去，捧回去，不是抱回去，然后我们就给它取名叫吉吉。 啊、等一下，你那个老鼠，你是看到它在抢？ 它不是老鼠。 啊、哦，好好，黄金哈姆太郎，你是有先把它握在手心，然后看看有没有主人，还是你就让它在墙角？ 我们有先蹲在旁边，就是看一下，哎、欸，旁边好像 那它都不会跑走或者是乱窜吗？ 它就有点算是靠在墙角那边。 哦，你这样会想要、让我想要有一张梗图，就是那老鼠的那个。 哦，我知道那张， 我再传给你看，就那种很惊讶的。 对对对 ，OK， 对，反正就是我们就把它捧回家，它一开始当然。对，我们就一开始也是有点恐慌，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把它养在什么地方。那时候大家也都没有，我们平常也没有在宿舍里面养东西，所以我们也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开始在网络上就问说：“哎、大家有没有什么那种像水族箱的，或是以前你知道养那种天竺那个独角仙的那种盒子？你知道？”我们就开始 透明的。 对对对，我们就开始先去跟大家说：“哎、我们就捡到一只黄金鼠哈姆太郎啊，我们需要这个东之类的东西，你可不可以提供一些给我啊？”当然，就有些朋友就开始把陆续把东西送过来。我们后续也去买了那些什么木屑啊，还有饲料啊，还有一些水之类的东西，还有滚轮。我们后来都把它就是凑齐，然后把它就养在我们的宿舍里面。 嗯。 那它真的是一只很神奇的动物，因为它，因为我刚刚讲我们用的那个观察盒，其实它那个它只有一个出入口，对不对？是那个天窗，它居然可以晚上趁我们睡觉的时候爬天窗出来。 真的假的？它有那么高哦？ 我不知道它到底怎么爬，因为后面当然里面有放一些盒子让它可以躲，它可能是垫高垫上去，然后但是用手推。但我真的是不知道它怎么出来，导致我们后面就是把它放在桌上的时候，我们那个天窗睡觉的时候，我们要放个铅块把它盖着，不然我们会以为它真的会跑出来走。 然后呢？后来我其实都没听你讲过， 它不是老鼠。 我其实都没听你讲过，你有养过这种哈姆太郎？ 有，因为它其实后面寿命也不长啦，就是它大概我们养了半年多，它圣诞节过没多久就寿终正寝，有一天晚上就睡觉了，然后就没有再醒来。我们后来也是找个地方把它就是埋了，这样子。 了解。那所以你真的都没有，就是比如说真的有养，不管短暂或者是怎么样，狗跟猫你都没有过？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过。 因为我自己是我妈妈是一个非常真的非常爱狗跟猫，就是尤其是狗，所以我们从小就是其实我们家一直以来都有养狗的经验，然后猫也有，就是反正狗跟猫都有啦，就是从小到大的各个阶段这样子。然后后来是因为我国中体质的改变，就是家里面才就是没有养这些宠物。那我其实这些故事我待会都可以就是稍微再分享一下，然后对，然后我们刚刚讲到那个社团嘛， 对，哦，对，你现在直接进入那，你现在直接进入那个社团吗？对，就是跟我们这集跟我们这集的标题一样很像的那个社团。那我就是想问阿桃，你有加入这个社团吗？ 我没有其实我是在你讲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个社团。 他们的成员非常非常多我记得应该全盛时期有接近30万人在里面哦。 那里面是干嘛？就是大家很喜欢猫咪跟狗狗吗？还是 对，就是其实不太会有狗狗。你有时候如果我说你放狗狗或是其他无关的动物的话，你还有可能会触犯版规， 会被骂， 或是触犯版规被踢出去，都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那边就是大家很爱猫的一个地方。 对，就是那它其实主要就是大家会 po 自己的猫啊，或者是说一些跟猫有关的迷因，或是影片啊，或是一些商品或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跟猫有关，猫这个形象、猫这个概念有关的东西，基本上你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 然后呢？那里面有什么特别的？ 他这样当然一开始就是作为一种同好，就是大家看说哦，我好想看橘 猫 的照片， 猫猫好可爱这样。 对，我好想看猫那个橘猫，大家可不可以一起塞一个楼，就是大家养的橘猫的图啊，然后这种很可爱，或是交换一些饲料或是一些兽医， 听起来都很正常， 都蛮正常的。但是他渐渐的就会出现了一些所谓正义魔人的案例。那其实像我自己最近看到我觉得蛮扯的一个地方，就是在于因为最近天气很热嘛，所以开始有一些饲主就会把他的猫咪就是剃毛。你知道你不知道你们看过那种图片，就是他猫咪会就是脸只剩下头，其他的毛都被剃短，这样，因为饲主说觉得怕热之类的东西。那其实当然有一些 留言就开始讲说猫咪不喜欢这样子，或是讲说猫咪其实自己有自己的散热功能，你不需要剃毛，然后就会开始有那种猫咪好可怜，你根本就是在虐猫吧之类这种很多很多，因为它其实我刚刚讲它是一个二三十万人的一个社团，所以它很有可能一篇贴文如果说引起热度的话，下面的回文是几百甚至是破千都有可能，那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开始在针对这种东西。因为我其实觉得，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需要吵成这个样子的议题，就是 你说大家在下面打比战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甚至人身攻击到说你是虐猫，你没有资格养猫。 哦， 这个我 就 觉得， 就只是因为他帮他剃个毛那样子。 对，我相信今天，因为我其实并不是兽医，所以我假设说今天真的如果有听众发现觉得说这真的是非常严重的错，那麻烦你来纠正我，因为我现在会觉得说剃不剃毛，这只猫不会有非常非常显著的影响。假设说真的猫咪的散热不是在背部靠这种方式散热的话，我觉得就是剃毛，你可以讲说哦，猫咪不需要剃毛，但是你不需要讲说你剃毛就是你在虐猫， 虐猫哦， 或者 是说像以前有一些蛮经典的猫疯的案例，就是、哦、我刚刚是不小心把社团名称讲出来，对，还有那种比较经典案例就是收编，就是 哦、 很多 收养吗？ 对，譬如说有一些人，如果今天他在回家的路上，或是他骑车的路上看到路边有猫咪、哦、啊，但是他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养的时候。他就会、嗯、他会 po 说我在什么地方交叉口有看到猫咪啊，没有看到猫那个幼猫，但我没有看到那个猫妈妈来，就大家有没有可以把他认养回去的，或是爱妈可以过来把这些小猫咪给接走，不要让他在路上就是危险这样子。 嗯嗯嗯。 但类似这种文当然利益良善嘛，大家都觉得诶、欸、这其实是就是不错的、嗯、但是会有些人就是会去讲说啊，你为什么不收编 哦， 就啊你为什么你经过为什么你不直接就是带回家 哦、 oh, ，就你懂类似的意思吧？ 嗯嗯嗯，懂。嗯，因为你这样讲，我就想到，其实之前就是台北的野猫蛮多的。然后我记得，我以前啦，我就是那种高中、大学的时候，曾经也有就是喂食过那种流浪狗。 嗯哼哼， 对。然后我后来其实我才知道说，其实很多人有这种喂食的行为，其实怎么讲，并不是一件，我不是在说这个行为不对，而是说他没有去做善后这件事情、嗯、其实会引发附近的居民很多的不喜欢吧、 嗯、 对，然后甚至于怎么讲，像前阵子不是有一个新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这个，就是那个钟明轩买狗的事情。 嗯，我知道那件事、欸、其实我想先补充一下阿桃刚才讲的这个就是喂食造成的脏乱问题、嗯、因为其实这个问题也有在猫蜂里面被拿出来讨论过。那我觉得当然就是、嗯、我觉得你如果讲说你如果针对就是喂食的人需要跟附近的居民或是住宅的住户做更进一步的讨论、嗯、我觉得这都还算是良善的方向。但如果你因为他们有些人会真的就讲说啊，这些住户真的是很没有爱心，或是甚至讲说那种没有爱、 嗯嗯、 不爱猫的人真的可以死一死这种。 去死这样子、嗯。 我就觉得这个其实已经上升到一个非常片面的、 嗯、 的疯狂了吧。 嗯嗯嗯、 anyway, 反正你回去那个、嗯、你可以继续聊这钟明轩这件事情。嗯。 OK, 好，等一下我先补充一下你刚刚讲的那个喂食。我就想到，因为我想到那一件喂食其实是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我在阳明山上，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很少会做就是喂食流浪狗猫的人，但是我那一天会这么做，我记得是因为我那时候看到那只狗非常非常之瘦，瘦到就是可以见骨的那种，然后我那时候看到它，我真的觉得它好可怜哦，所以我就到，其实就是你刚刚讲那个蓝洋派那边全家，我就去那边买了一罐那个狗罐头，然后也拿了那个关东煮的纸盒，然后倒给他，然后在那个罐头里面好像还请店员 加点水， 是是水对、嗯、哼哼哼。然后我给了他之后，我其实是直接离开的，我没有去收，但是我就是我那时候我赶快走，是因为我怕他会跟着 你、嗯、哼哼 哼。对，可是你看我们那时候怎么讲，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矛盾，就是说你在外面租房子，你根本也，而且就像我刚刚讲，我是有过敏的，我根本不可能带一只狗回去、 嗯、哼哼哼哼。 可是你看到他这样你又觉得很可怜，那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办。对，所以就觉得说好像在那个当下可以给他一餐，其实也是好像是我可以做的。 对啊，嗯嗯嗯，对啊对啊，嗯， 好，就这样。好，然后呢 刚刚讲到那个钟敏轩买狗，就是他好像前阵子买了一只那个叫什么秋田犬嘛，白色的。然后他就是可能拍影片，就是很直接，就是说，对，我就是买狗，然后把狗狗拿出来，然后给大家看这样子。然后后来这件事情其实好像也在网络上造成了一番的比战，就是有些人觉得说，对，我为什么不去领养？不是都大家都在就是讲什么领养什么代替购买之类的， 对，绝杀代替屠杀。 对，其实他后来有出面去，有出来去澄清讲这件事情。然后，我必须说，我确实一开始我的想法，当然啦，我觉得因为其实已经很多生命存在了，我自己会觉得说，如果真的有能力的话，领养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啦。 嗯， 对。可是他其实有稍微说了一下。他自己为什么会还是做出买狗这个想法跟决定，我觉得我自己是可以理解的。你有看到这个影片吗？ 有啊，我有看到这个影片，我也大概清楚这整个比战的事件是在他的症结点在什么地方。嗯， 哦、oh, ，OK， 好，但是我觉得我不是说，我觉得我可以理解，然后我觉得这是个人的选择。 你在闪躲了吗？ 没有啊，我是真的觉得。我听完，我必须说，我真的一开始我觉得，就是如果真的有能力是领养也是 OK。可是我觉得听完他的决定，就是或者是说他评估的过程，我觉得确实他当然可以选择他想有，就是有品种，只要他好好照顾，就是不抛弃的话，我觉得是 OK。然后，你知道我其实就有想到，就是我，以前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讲我们家以前是住乡下， 对， 然后其实以前山上就是。狗狗就是他们也没有那种结扎的观念，然后狗狗怀孕之后生了很多小狗，那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吗？ 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就是在小狗断奶之后，然后他们就会用一个麻布袋，然后我是在讲我山上的亲戚哦，对，然后就是麻布袋载着这些小狗，然后载到山上，然后野放。 哦、oh. ， 然后就骑摩托车走，而且你知道，我其实之前啊，有我那时候还很小，所以我也无能为力，我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然后我还记得我在那个摩托车的后座，然后我就这样眼睁睁看着那些小狗一直追车。 哦、 oh. ，对，然后我就觉得，对啊，就是那个时候也没有结扎观念，也没有送养的观念，对。对啊， 我觉得回到就是钟明轩这个事情，其实我一开始知道这件事情，因为我不是直接就下判断，我当然是看完，然后看了一些大家彼此讨论的一些事情。因为我记得他其实有讲说，他买狗，他有确保他的管道是来自于合法人道的繁殖场嘛？应该不是叫繁殖场，而是合法人道的。就是 养 狗养育场，因为繁殖场其实是一个蛮负面的用字。 对 对对，但我觉得 这是合法的啦。 对，我觉得其实我们在讨论流浪动物以及宠物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就像我们刚才提到那个领养代替购买，结扎代替扑杀，已经基本上算是圣经的两句话了。但我觉得这句话出来的时候的语境是在我们十年以前的那个时候，我们在讲第七页这种安乐死非常非常夸张的时候的一个情况。现在这个情况，我觉得，我觉得其实我不会去批评钟明轩做这件事，因为我第一就是我确保他真的是来自于合法的。然后同时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像我刚才讲的这个领养代替购买、结扎代替扑杀的观念已经很根深蒂固了，所以我会觉得以台湾这些流浪动物的现况而言，并没有像十年以前这么的需要危急的动用很大的舆论的力量来去让它导正。 就是你的意思是说，十年以前的流浪狗跟流浪猫真的多到需要动用那种人道扑杀的方式？ 我觉得十年，我觉得应该是说十年前，如果今天是钟明轩十年前，然后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还买狗。那、然后也不交代说自己是不是来自于一个合法，就即便他那个时候说他是来自于合法人道的繁殖场好了，的养育场好了，我认为他被批评都是一件非常非常合理的事情，都是就是即便他是来自合法，我也都觉得他公开讲这件事情完全就是活该。但是大家现在已经十年后了，就是我觉得这个情况已经不再跟以前是这么同个程度了。 嗯嗯， 对啊对啊， 懂。 你知道，就是其实我们那时候不是在做这集嘛，然后我刚刚也讲过，就是我从小到大其实有很多就是养狗跟猫的一些经验，然后我就想到我人生当中唯一一次养猫就是一只波斯猫，然后是对，是它真的很可爱，可是它来我们家的时候已经算是有点老猫咪了。然后它其实是我以前的一个小学的老师，然后它养到后面可能家里面没办法照顾，还是它要结婚还是什么的，所以就送到我们家。就是应该是说一开始是由我的某一个亲戚接手照顾，对啊，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呢，他那时候就是会带回到，就是他工作的那个城市，然后每个6日都会带回来，让我就那时候小朋友都看到猫咪都很开心这样子。然后后来他交了男朋友，然后又后来可能差不多要结婚，就是可能有讨论到要买房子啊、生小孩，所以这一只猫咪呢，这个亲戚就借放，就也不能讲借放，但他就因为我住的地方就是老家，他其实就直接就是放在老家，然后让他的老妈妈，就是像我们讲的阿公阿嬷，就我的阿公阿嬷，那他的老妈妈这样，然后去照顾这样子。那其实我们那时候很小，小朋友就其实很开心，觉得家里面有一只猫咪这样，就是都很开心。然后反正他就是因为要结婚生小孩了啦，他的猫咪就直接就是有点像是转移到我们这边照顾，但是。我们照顾，但是比如说饲料钱啊，或者是美容有的没的，其实基本上他都还是要出。那其实对他来说，他可能就觉得是一个大笔的花费。尤其像我们一开始讲到什么剃毛啊、猫咪洗澡，其实都是有一定的费用。然后波斯猫的毛很长，对不对？然后我先讲哦，接下来我讲的事情，大家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傻眼，或者是甚至是生气，我也认同。但是那碍于那我那个时候真的年纪真的很小，我真的是没有办法做些什么。他那时候就是要自己帮猫咪剃毛跟洗澡。好，那因为其实猫咪跟狗狗真的性质上真的差很不同，就差很多。那他自己就是用那种剃人类的那种光头的那个毛，然后帮猫咪剃，然后其实剃的就很丑，因为猫咪其实不喜欢，你知道吗？所以就是剃的铁铁的，那要怎么讲？锯齿状之类的，就可能就是像高速公路这样一道啊，然后这边一道啊这样子，然后剃都剃不了，然后他们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你知道多夸张吗？他们跑去药局，因为猫咪真的一直动没有办法，所以他们跑去药局买了人类吃的安眠药。 天哪！ 对。我觉得很扯，我现在想起来我也觉得超夸张。然后那个安眠，你不觉得这真的超夸张吗？那个安眠药他们就泡在猫咪的水或者是饲料里面，然后让它吃。然后吃了之后，我其实那时候真的非常非常的担心，因为我们家猫咪走路就变得让摇摇晃晃，摇摇晃晃。就它当然不是一整颗啦，可能去药局买，然后可能说是给小朋友吃还是什么的。可是问题是，他们怎么会知道给宠物的药量？然后宠物跟人类的药根本就不能共用啊。然 对， 后猫咪就开始这样，有点摇摇摆摆，摇摇摆摆这样子。然后，对，然后重点是他们也没办法剃，因为那个猫咪的毛可能太细，那个刀子可能也根本就不能用这样子。对，然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的情况之下呢，他们做了一个让你听了可能又会更生气的事情，就是我那个亲戚他就带着这只猫咪。哦，我先讲一下白了，我那个时候过敏开始，就是我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然后我就开始有了过敏，我的体质又改变了，所以我那时候其实过敏非常的严重。然后他们就是借着我过敏的理由，想要把猫咪送走，然后他们就把这只很可怜、已经吃了安眠药、然后被剃得很丑的猫咪送到某个宠物店，就说哦，可能这个猫咪要剃毛啊，要洗澡啊，然后 留了假的电话跟， 我靠，腰嘞！ 对，留了假电话跟假的资料，然后他们就走了。而且我跟你讲哦，我刚刚讲那个载小狗到山上野放的，他们两个是类似。手足，他们就手足，你 手 听得懂 足， 吗？对， 手 就是 足 兄弟姐妹啦， 啊，是 就是他们对 一 同一 结 个 婚 族， 啊， 但对，然后做出类似这么残忍的事情。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 我知道他这么做之后，其实我一直叫我爸爸，就是哦，而且我先讲，我那个时候啊，就是因为我们家猫咪吃了那个安眠药嘛，然后我就真的很紧张，我真的不知道就是猫咪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还用那个那时候好像还没有 Google， 是用那个奇摩知识家，我还发问。就说猫咪，而且我还说猫咪误食了人类安眠药怎么办？ 这简直就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对，我还稍微修饰一下，我还没有说是我的家人去主动去喂的。 嗯哼， 对。然后当然他们就是可能就是会说啊，你怎么会让猫咪吃到这个啊？怎样怎样什么的，还是要去看兽医什么什么之类，大概都是这种回答。嗯，对，然后回到刚刚就是送到那个美容院这件事情，宠物美容的那个店，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我还有一直去拜托我爸爸，就是说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在乡下的地方嘛，应该不难找，就是都去找找看，想要把猫咪带回来。结果我那个亲戚就威胁我爸说不可以，所以从此之后我就再也没见到那一只猫咪了。 嗯，真是个感伤的故事。嗯，不过其实我要讲的，我想在这一段讲的宠物伦理的问题，其实不是这种，不太是这种饲主跟宠物之，其实也是从饲主跟宠物之间的关系啦。但我其实想讲的是，因为像我们刚刚在讲的那个，基本上大家都认同结扎代替扑杀，然后领养代替购买这件事情嘛。但我其实我就会，我这特别是这几年，我一直在想说，奇怪，这句话真的是真理吗？就是结扎代替扑杀，因为我其实一直在想结扎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想法，就是。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结扎是什么意思吧？结扎就是让一个生物失去繁殖能力。 生育，对。 对，那其实我以前有去找过说，为什么猫咪一定要结扎？那当然有一些人会指出说，哦，因为猫咪的生理结构上面，它如果不结扎的话，它可能成年之后发情或会什么会不舒服或什么什么之类的。但我自己首要第一个想象的就是，你因为你人类单方面养育的方便，或是说你所认为猫咪这样子比较好，所以你就把一个生物的繁殖权给剥夺了耶。 嗯， 然后再来就是所谓的送养这件事情。当然现在我知道很多人，他们如果说你领养了一只猫咪之后，如果有母子或是兄弟姐妹，有些人会一起合起来送养。就是说我要求说要领养的人一定要两个人，那两个动物都接纳，但是也有一些其实没有，所以他们其实是分开送养。那这个时候你不也是把他从他原生的家庭给剥夺了吗？那这个真的对他来说是好的吗？ 嗯， 所以我其实就会在想的这件事情，就是我当然知道有些人就会讲说，这个对于这个宠物猫咪或是狗狗这么做是最好的方法，但我不禁会去思考说，那他们的权利在什么地方？ 对。 然后其实同样的事情也有，就是再往下延伸，就是会变成，家只有家宠才是宠物，才是动物，就是野生动物没有人权这件事。我相信像阿桃刚才讲的，就是那个亲戚家里面的那一窝的狗被放到山上去，然后等到那群小狗长大之后，他们会发生什么事情？这群小狗常常就是咬死穿山甲跟石虎的凶手。然后或者是说，其实像我在猫蜂里面我会看到的，就是这些小猫咪去玩弄那些老鼠的影片被泼上去的时候，或是说这只猫咪说要报恩，所以它叼了一只什么老鼠或什么动物回来，然后有些人会觉得哦，猫它很可爱，它一定是来报恩的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或者是说，像刚才你刚有讲到说，猫咪本来要给阿嬷养嘛，啊，当然有些人就会讲说，哦，你看po一只很胖很胖的猫咪，说这一定是阿嬷养的。那你当然觉得说，猫咪看起来圆滚滚的很可爱，但你把它喂成这么肥，跟在喂，我们如果都觉得就是现在普渡习俗抬地公拜拜那个养神猪是一件很不人道的事情，那你怎么会觉得你把一只橘猫养的这么肥，讲的跟水桶一样？是一件很尊重猫咪权益的事情了。 懂。 对啊， 好吧，我觉得可能就是每个人的出发点不一样吧。就像你刚刚讲到这个身材的问题，我想到那个谁啊，你知道黄阿玛吗？就是有一个猫咪的频道。对，其实我蛮喜欢。 阿玛是不是已经过世了？我记得 还没啦。 还是谁？我记得有一只啊， 没有没有，他们家 有一只也是橘猫。 哦，那应该是其他频道的吧。 对，因为其实蛮多这种就是猫咪系 YouTuber 的。 对，那反正总之就是他们好像前阵子也有被网友还是反正就是酸民就是批评说他们家的猫咪都过胖，就他们在虐猫，然后他们是靠猫咪弄得很胖很胖，然后可能在赚钱之类的，对，就大概诸如此类的都有啦。然后其实我觉得，野生动物那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宠物就比较可爱吧。然后我觉得比较像是大家太把宠物当成自己家里面的一份子，所以就会去合理化。对，合理化就是，就我的家人他做什么都没关系呀，他又不是故意的，对不对？就像你知道，我之前跟我朋友去骑脚踏车，然后我朋友差点跟一个路人吵起来，就是因为他牵了一只狗狗，那他没有牵绳。还是没有拉紧，我有点忘记了。但是总之就是，我们那时候在骑脚踏车，那我那个朋友他其实是有一点怕狗的。那他那时候其实他脚踏车没有在动，他只是就是你知道，就是站在脚踏车上。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他这样牵着脚踏车，但是他是站着的，然后可能一只脚跨在一个踏板上还是怎么样。那个狗狗可能它也没有凶，但是那个狗狗就是。可能很兴奋，或者是很想玩，但是我朋友并没有想跟他玩，而且他是怕狗的。然后那只狗狗就突然这样子扑上来，要往他身上扑。那我们根本就不知道那只狗狗的是想玩还是想干嘛，我们不知道啊。然后我朋友就吓到他差一点跌倒，所以他后来很生气的跟那个事主讲说："你这狗狗怎样怎样什么的，这很危险。"然后那个事主就说："他不是故意的，他只是想跟你玩。" 天哪，来了！ 对，就是这种， 这个就是人类世界的，他只是个孩子啊的 对 衍 啊， 生版。 所以我觉得，就是因为像其实你有提到 动物拟人化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现在太多人养宠物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觉得就是像你刚才讲到说，就是我们大家把宠物基于我们的爱，把它视作于家里面的一部分。哎，你是确诊还是怎样？ 没有啦 不要喝水 对，反正就是我刚才讲到说，我们把动物或是宠物作为 自己的家人看待，就是在关系上，我认为这么做是非常非常合理的。那其实，像把动物拟人化，就是偶尔说我们会跟我们的猫咪或是狗狗讲说，哦，妹妹你怎么这样子，弟弟你怎么这样子，什么什么什么，你怎么这样子，你是不乖。我觉得这种程度的拟人化互动，我可以理解，但是真的把动物拟人化，我认为是一件非常非常低能的事情。就是我这边讲的拟人化，不是像我刚才讲，我认为就是指说你把动物的心智结构跟人类做完全同等的 比 套用， 拟， 是一种非常非常一厢情愿的做法。我这么讲一句话好了，大家一定在或多或少都会在网络上看到一些狗狗、猫咪，就是笑，看起来就是柴犬看起来是在笑的画面。啊，或者是有猫咪流泪的画面，啊，有些人就会讲说，哦，这猫咪一定是想主人，然后猫咪一定是觉得难过了，什么什么之类的。其实这是错误的事情，因为猫咪并不会透过流泪来去表达它的 表 悲 达 伤。 情绪。 事实上，这个世界上应该只有人类会透过流泪来表达悲伤这个情绪。就是狗可 可 能 是， 会用摇尾巴来表示兴奋，但兴奋跟开心绝对是两种程度的事情，因为其实情绪是一件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即便像我不知道大家，sorry，我先讲完这一段，因为 好， 最近有一个蛮夯的事情是那个 Google 的 AI，就是有一个 Google 的工程师说 AI 他发现 AI 会感到恐惧，怕被关掉，或是说什么他有人感受到自己存在这些东西哦，后来有被发现说，其因为这个 AI 其实是演练出来被演，它是被设计出来跟人类做客服互动的，所以说它本身在这个东西的训练上是被喂过非常大量的资料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讲说，我们作为什么什么东西的 AI 侦测某一种文字或者是某一种YouTube 演算法这种 AI 好了，它是不可能，就是以现阶段而言，这是两种不同的心智，它不会诞生自发性的情绪这种事情，因为情绪跟情感是人类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个心理机制。曾经有一个精神分析的一个圈内的非常非常大，在上个世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理论家叫做 Melanie Klein，他的理论包含说像类偏执分裂位置，或者是说像那个 投射性认同都是在现在普遍被认为是基本上是临床真理的一些理论，但是他有个理论被大家抨击的非常严重，因为他假设人一出生就具备了嫉妒的能力，而嫉妒这个能力除了要意识到别人的东西是好的以外，他还要具体的去有心理的机制想要破坏掉这个东西，这才叫嫉妒。大家就被抨击，因为人类他因为大家都认为，普遍学界会认为说儿童不具备有这么高层次的能力，那更何况是狗呢？更何况是猫呢？ 可是我必须要讲，就是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啊，我觉得部分我认同，部分我不太认同。就怎么讲，就是部分我认同的部分，就是我也觉得说，就是有一些人会把宠物纳入人类的 family tree 当中，就比如说像我有亲戚。对于宠物，因为我刚刚讲的是就是很不人道，很没有就是的对待宠物的方式，我现在讲另外一个极端是他们非常非常溺爱宠物的故事，就是他们会让宠物睡床上，然后甚至会把宠物纳入他们家的 family tree， 就比如说他们在讲话，就比如说假设是我养的，我可能就会觉得这个宠物是我的，这只狗狗是我的儿子或女儿。那比如说假设阿元来我家，我就会说，哎、欸，阿元叔叔来了，就类似这种。真的，我跟你讲真的。然后或者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他们可能就说啊，这是阿公啊，这是阿嬷，就真的把他当成是一个小孩。 我觉得 怎样 我觉得就是我情感上就像我刚才讲的，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认同大家在情感上把宠物视作为家庭中的一份子，进而给他一个称呼，我都可以理解，但是大家真的不要把宠物或是动物的心智跟人类的心智结构做同等的比拟，因为这实在是非常的奇怪跟低能啊。 对，可是我要讲的就是说，可是我有观察到真的有时候狗狗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例子，就是他们的狗狗是不能自己在家的，然后比如说真的后面到后期真的没有办法让这个狗狗自己在家的时候，你给他吃什么零食什么的他是不会吃的、欸、他会等到人回来才吃，就是他会等门、嗯、对，就是我说实在我真的也不知道，就是宠物到底他们有什么样子的情绪，可是我觉得我要讲的就是说，我觉得或多或少他们是有一些可能会有低落啊或分离焦虑啊等等这些东西是确实存在的。 这个部分其实是非常粗浅的依附的行为，特别是你常常跟一个对象有长期的互动，甚至是喂养以及照顾以及抚摸这种兴奋的这种东西产生一连串的依附与制约的结果。但是你今天要讲说一只狗狗因为知道我这么讲啊，就这个标题叫做黄金猎犬拉拉因为知道主人要去出差一周，所以难过的在角落哭泣，这就是一件非常非常低能的陈述，就是一只狗是没有办法理解出差，跟他也没有办法理解人类跟他讲说、我今天要离开一周，他就说哦干一周好久哦，我要来哭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搞不好他那个新闻标题是因为有那个宠物沟通，对不对？ 好，我们要进到宠物沟通了吗？ 对啊，搞不好他是有先宠物沟通，他才下这个新闻标题的、 啊。我觉得宠物沟通也是真的是，我知道台通已经很多年以前就是在一开始的集数就有讲过宠物沟通是要不要开发票那一集就有质疑过宠物沟通师，那我也觉得宠物沟通师就是。我还是语带保留，就是因为我不是一个不相信神鬼的，就像我们之前在我记得是之前农历七月那一集的鬼故事里面我有讲过，我其实是相信这个东西的，所以我可以理解有一些人可能真的有神通，他可以意识到他可以跟狗的情绪或是一些想法有一定程度的相通，我认为我不否认有这种人的存在，但我觉得从公司现在有点太泛滥到好像虾皮啊或是什么网站104，搞不好我通中说我要争个宠物公司都可以来一打，甚至上百个，甚至还有些人在开宠物沟通师的训练课程，还分好几阶，搞不好收的钱还比心理学的工作坊还贵，我就觉得这个就非常令人质疑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神通或是上天给予的一种天生上的天赋，我可以理解，但你要说它是一门可以被传授的技术， 我就会很怀疑了。因为其实有一些人会讲说，哦，不对啊，有些人是行为学家，动物行为学家我可以理解，因为他确实是一门透过科学归纳出来。你看那种什么国家地理频道啊，或者什么频道，他其实常常都有那种驯服恶犬的这些节目。那、啊、这些人他确确实实有透过科学归纳出来的一些技术、嗯、但你今天讲说哦，我去上几门课我就可以知道这只狗今天跟我讲他今天晚上想吃猪肉啊，不想吃鸡肉我就会觉得、 欸、有一些甚至看照片就可以了、欸嗯、你知道吗，他不需要到你家什么，也不需要见到宠物本人，但他看照片就可以。 我个就会有人，那这时候就会有人说，那你可不可以，那你可不可以跟蚂蚁宠物沟通吗、啊、那我可不可以就宠物沟通是一起去动物园玩 哎、欸、可是你知道吗，你讲到这我就想分享一下，就是我有一个朋友他在 IG 上面，就是他前阵子他的宠就是他的狗过世了、嗯、哼哼，然后他狗过哎、欸、其实我觉得他有点严重哎、欸、就是通常我们做宠物沟通可能就是可能就是宠物在世的时候，或者是说宠物快过世的时候、嗯、或者是宠物过世一个月等等之类的。他宠物已经过世快半年了，他还一直在做宠物沟通欸。 他可能走不出伤痛吧。 对，而且你知道他会换很多个宠物，我其实觉得这个宠物沟通是已经有点像是他的心理智商的感觉。 对， 然后 我其实刚才想讲的就是宠物沟通师其实最主要根本不是在传授宠物的意思，其实是在为了饲主而服务的。 嗯，而且你知道因为他的宠物已经过世了，然后那时候好像就是他就说什么他前一个宠物沟通师什么太满预约不到，所以他换了一个，然后就讲到说什么因为他跟那个狗狗可能之前有就是狗狗快过世之前有一个约定，类似就是说什么你走了之后你去投胎，那你这辈子要当我的小孩之类的、 oh, 可能就是他 Jesus Christ 对 我跟你讲他跟这只狗狗就有做了这个约定，然后可能这个约定 maybe 是说哦，那你要在哪个地方要有哪个胎记哪个印记，然后让我知道是你有这样子。然后他就说他换了一个新的宠物沟通师，然后新的宠物沟通师就讲了，就说诶，你是我跟他约定下辈子他会回来当你的小孩，然后有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就觉得哦，爆干准这样子。 那胎记的部分有一样吗？ 他就好像类似在肚脐上吧，但是因为那只狗狗 的 就 我的意思、嗯、我的意思是指说两个宠物沟通师指出的胎记部分是一致的吗？ 前面一个宠他就说他觉得这个比较准，因为前面那个宠物沟通师没有讲到这件事情啊，因为他觉得这个约定是只有他跟狗狗之间才知道的，那现在这个新的宠物沟通师竟然有指出，他就觉得很准。 我觉得第一就是这个沟通内容的第一个部分叫做想要投胎这件事情，我觉得其实多数的饲主大概都有类似的想法。 嗯 他其实跟星座或是算命一样，就是可以靠一个很大数据的归纳去统整出来的一套、嗯、但是如果说我所有刚才讲说如果好几个宠物公声称自己是真的宠物沟通师，然后他们都讲胎记然后都一致的话，然后这三个人彼此之间没有串通，那我就相信我可能不一定相信、啊、我可能不一定相信，但是他们可能都受了上了同一门课，就跟你讲说哦，不管怎样你那个胎记先拆肚子。我是觉得宠物沟通是绝大部分其实是为了留下来的这个饲主啦。 嗯嗯，我觉得可能这个宠物沟通是他可能自己也有一些养宠物的经验，所以他大概也经历过，就是 嗯， 宠物离开，然后我们可能都会跟我们的狗狗，差点讲我们的孩子，我们会怎么跟我们的狗狗说？对啊， 对啊，嗯 嗯，就是这样，对啊。不过我自己也是半信半疑啦。我自己虽然没找过，但是像我刚刚讲的皇阿玛的那个频道的宠物沟通师，我其实有时候也会看一下，但是真的准不准，真的就我觉得可能真的就真的是为了饲主吧，我想。 嗯，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譬如说像你要跟你狗狗说哦，你离开了之后你还要来投胎，你确定他听得懂你的话吗？你是跟他讲中文还是讲英文？ 我也不知道哎、欸，就是一种补偿吗？就会觉得说，哦，你好像永远你没有真正离开的那种感觉。 我觉得这个部分其实跟我们在讲亲人或是亲密的人过世之后，我们在做这个悲伤的疗愈，其实是很类似的事情了。 嗯嗯嗯嗯。 结果前面表这么凶，然后结尾这么温馨。 好啦， 好啦， 今天节目就到， 嗯， 哎、欸，没事，sorry，我差点要结尾，你还有话要讲？ 没有啊，差不多啦，我只是 想说你还要听我刚才的毒舌辩解吗？ 没有，我只要提醒大家不要乱丢宠物。 啊，是真的啦，对，因为其实你遗弃宠物，不止伤害到的是你遗弃的这个宠物本身、 嗯， 其实你很容易会伤害到很多很多的野生动物。那其实像穿山甲、石虎的富裕都非常的困难。 嗯嗯嗯， 其实大家真的要慎重的，考虑这件事情。嗯， 对啊，对啊，嗯、好啦，差不多啦。 好啦，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边啦。那我们下次再见、嗯、如果大家听完我们今天的东西觉得很想泡我们的话，非常欢迎来我们的 IG 就是尽情的刷留言喷我们。好，就这样了、嗯、谢谢，嗯，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我是阿元，拜拜 拜拜。